默默地珠泪下，记起多少旧情话，每段往事升起沉下，看流云不说话，寂寞吧。成功挫败，冷。